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微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最近这天啊，这几天大家都在观看世界杯，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世界上除了世界杯，还有涨工资和提高养老金，难道大家不关心吗？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要跟大家说两条重磅的消息啊！就在今天上午，北京市啊发布了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方案，以及北京市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的调整方案。那么我们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哈。那么北京对最低工资标准进行调整，由每月2000块钱调整为每月2120元，也就是多了120块钱。同时相应提高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原来是每小时22块钱，现在是每小时24块钱。另外对非全日制人员的节假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由每小时52.6块调整为56块钱。那这个调整呢，是从今年的9月1号起实施，也就是说到9月1号以后，您再跟对方签订劳动合同的话，最低工资标准至少是2120块钱了。好，再来关心我们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按照国家要求呢，从今年的1月1号起要继续为企业退休人员提高养老金，今年调整的幅度是5%左右。那么北京市呢，在上午出台了具体的方案，这次调整是从1月开始补发，7月15号发放到大家的手中。那具体的调整方法呢，是有那么几类哈。第一是定额调整基本养老金，那么对于符合条件的退休人员呢，是每人每月增加固定的45块钱。第二类呢是挂钩调整基本养老金，和哪些方面挂钩呢？和缴费的年限挂钩，以及和养老金水平挂钩，那么每人每月增加的就不太一样了。第三个呢是适当的向高龄退休人员倾斜。此外还有两种特殊的调整方式，一是继续单列调整，就是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工人的退休待遇。第二是保证企业退休军转干部、原工商业者、高级专业技术人员调整后不低于全市养老金的平均水平。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我相信今天下午的报纸啊，晚报或者是明天出来的这个日报就会有详细的这个方案出台。那么在下周我们的职场帮帮团节目呢，也会为大家做详细的解读啊，大家呢也可以算一算自己每个月到底是会增加多少钱的养老金。特别要谈到的就是刚才有两个挂钩，一个是和缴费年限挂钩，一个是和养老金的水平挂钩。那举一个例子，有的人可能增加的就不仅是40多块钱了，他可能增加是上百啊，或者是100-200这样的一个幅度啊，每个人具体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按照惯例呢，每个周五我们还要为大家推荐一本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如果说职业生涯就像一场旅途，那么它将会是你最佳的旅伴。在你勇往直前的时候，它让你头脑清醒；在你陷入黑暗的时候，它会指引你寻找光亮。 阅读，做你最好的职场旅伴。 这里是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周五好读书，周五读好书。按照惯例呢，今天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些书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啊，就要为大家来推荐推荐适合职场人所看的和财商有关的书。有请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金石财策出版物的总监王小春。小春您好。 嗨，小五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中信出版墨菲分社的总编许志。许志你好。 香龙好，大家好。 今天为什么请二位来给大家推荐一些适合不同职场人看的这个书啊？是因为前两天我和一个朋友聊天，是一位女士，我问她，我说你平时这闲钱都放哪儿啊？她说放银行啊。我对，那不能放家里啊。我说那你放银行是放到什么位置里面啊？他说那就放在活期里面。我说啊，那这个活期大概有多少钱啊？因为关系比较好啊，所以呢也没有对我有太多的隐瞒。反正现在10多万20多万吧。啊，我说都放在活期里面吗？他说对啊，买过一段理财，后来嫌麻烦不买了。我说你是真有钱啊，是吧？这么多钱都随随便便放在活期里。他说那该怎么办呢？我说你听说过一些什么可以今天存今天取的这种啊货币型基金吗？他说不知道啊。我说那完了，就以20万的存款为例啊，你一年基本上是少挣一个 LV 包啊。因为是女士嘛，她这个神经马上就敏感起来了，那你快教教我。于是呢我跟她说了一个快速理财的方法，就是很多朋友现在都在做的这种买货币基金进行理财，就像某某宝一样啊。他的这个案例呢让我非常的震惊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并不是那种特别特别有钱的，说这个10来万20万不当钱的那种人。但是呢他这种理财观呢又让我非常的意想不到。与此同时呢我还认识他先生。我问他，我说那你先生平时这钱都怎么安排啊？他说跟我差不多吧，他不会比我懂得更多。那你看这两位平时哈，我都非常了解，工作非常的努力，挣的钱呢也还可以啊。当然他们也买了房啊，买了车啊等等啊。但是在理财上面好像都偏小白，所以这也是我今天想制作这样一期节目的目的啊。我们作为一个职场人，应该如何来培养和提高我们的情商和财商。 其实香露刚才讲的这些案例呢，因为我是在这个领域内，我可以说是在理财领域和出版领域跨界有十几年的时间，也是在给我们就是这个出版人做普及的时候，也有刚才香露讲的这些问题。就是很多人就是觉得诶，什么是理财啊？我1000块钱2000块钱，比如说我月收入几千块钱，我没钱可理。或者说是像刚才说的1万2万的，他就觉得诶，好像是我平时够花月光怎么样的，都没有这个意识。 就像我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些情况，许志你身边也有不少人。 不是不少，是很多。 就是以出版界为例，就是你们这个行业内的从业人员基本上也不太明白。 对，即使是财经领域，咱们抛开投资领域，因为他们的触角是最敏感的。就是说身边各个行业的，我觉得在中国尤其是青年，就是年轻人吧，年轻人的话很少有理财意识。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这今天的节目也是我们是财商启蒙。每一个人必须先有意识，也是就这本书里也是在说，首先你自己对钱有正确的认知， 就是我们赚了钱之后，其实钱放在那儿也可以钱生钱 啊、 哦。对， 那我也问问小春吧哈，你身边有没有这种工作还不错的朋友，可是要说到这个理财完全不懂？ 其实是有的啊、嗯，因为这样的，就是我感觉在中国吧，我们好像从教育从小接受的教育来说，大家就是比较会避讳谈金钱。中国人可能更多的要谈这个品德，谈这个学识知识，是吧？好像这个是很古老的传统传下来的。 就是这些人呢，嗯、工作都很努力，有可能他们还做的小有成绩， 对 吧？ 对， 但是在这块的成绩不太好。 对、他们好像对金钱本身不是很敏感。 很不还对。 对。 所以刚才许志特别谈的就是你要有这个意识。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要推荐的书就和培养大家的这个对于钱的意识有关啊。 对、嗯、要唤醒理财意识。对。 刚才谈到就是首先要有这种理财的意识啊。这种意识呢我想自己琢磨可能还是费点劲啊、 嗯。 就像我刚才那个朋友一样，我需要点拨一下啊，你可能一年少买了一个包。他可能才会有这个兴趣去了解哈。你刚才也谈到了一本书叫《巴比伦富翁心解》，这本书讲的是什么内容？ 这本书的基础是一个古巴比伦一个最穷困的人，他是一个泥板的刻录员、 嗯、 然后他通过自己的一些，首先他有了哎，我想赚钱，我想成为富翁，然后他通过自己的方法一步一步成为巴比伦最富有的人。 这个是真人真事还是？ 真人真事，6000年前吧。 嗯， 对，然后是古巴比伦是也是最富有的城，但是后来是逐渐衰落，这个历史我就不展开了。 嗯， 对，然后他成为最富有的人之后，国王也会邀请他去做一些理财的分享。 就是他最开始挣的钱都是他的劳动薪金所得，是吧？ 对，甚至有一段时间他是奴隶，就是通过自己有这个意识去挣脱奴隶的身份、 嗯、 一步一步赚钱成为最富有的人。 那这是一个小说啊？ 这是对，这真的是一个寓言故事。它的基础是一个公版书，已经有100年的历史，而且就是销量的话有1000多万册。我们之所以用这本书开头，就是其实包括《富爸爸穷爸爸》的作者， 嗯， 他的理财根源也是源自这本书。比如说你挣1000的时候，他会呼吁你，你每个月要拿出你的收入的10%用来储蓄。 嗯， 在储蓄达到一定量的时候，每一个量级对应了一些投资产品，再量级的时候你就应该做全面的理财规划。 这是那个巴比伦富翁在几千年前预言的吗？ 几千年前都有，就是他也会告诉你，比如说你发了一大笔奖金，有人跟你借钱，你借还是不借？ 嗯， 他会在书里就是这个巴比伦富翁也会告诉你如何来判断你借还是不借。 嗯， 这都是在书里的。所以这个书是要出，因为是还没有出，我是做一个预热、 嗯、 我觉得是 可以关注啊。这是我们今天两位嘉宾为大家推荐的第一本书啊，《巴比伦富翁心解》。 如果说职业生涯就像一场旅途，那么它将会是你最佳的旅伴。在你勇往直前的时候，它让你头脑清醒；在你陷入黑暗的时候，它会指引你寻找光亮。 阅读，做你最好的职场旅伴。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哈。刚才许志谈到另外一本书啊，这本书我记得应该是在10几年前吧，哈、 嗯， 很流行，书到不厚啊，很薄，好像封面还有一些卡通人物啊。我记得当年出版，好像底色是不是还是一个黑色，还是一个蓝色啊？这么一个封面，我记得我很清楚了。当时看到很多人在看，叫《富爸爸穷爸爸》。 哦，这个《富爸爸穷爸爸》这个可以说是整个咱们中国这个财商启蒙，就是第一本的入门级教科书了，大概在2000年左右吧引进的。它第一版是那个当时是南海出版社出的，现在好像应该是四川人民出版社做了再版，就是20周年的纪念版。我当时看到这本书的时候还是在大学， 完了这年龄就暴露了。对，这本书之所以就是给大家比较多的震撼，是因为在那个年代嘛，就是还是以储蓄为最重要的手段。 嗯， 那么其实当时是非常匮乏，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投资手段的。 嗯， 啊，然后作者是叫罗伯特清崎，对吧？他给就是大家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这种财富的观念。我记得书里就是比较多的介绍的概念，就是有现金流、家庭资产和负债的概念。因为我们以前可能学经济或者学什么，大家更多的 这些吗？ 对，大家更多的是企业的资产负债，对，没有提到家庭资产负债。那他们把这个经济的和金融的这个理念落到个人的金融的这个层面了，然后他。里边这本书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你一辈子忙碌与获得劳务收入之外，是要学会这种不断的购买资产，通过这个比如说买房领取租金，那么你就创造了你的现金流收入，通过这种非劳动创造的收入，我们就是专业上要称为理财收入，或者是叫被动收入。 嗯， 就这个概念给大家提出来之后，哦，发现说穷人都是为钱工作的嘛？他说，富人其实是让钱为自己工作。 嗯 嗯， 这个理念在刚才您谈到的18年前引入中国的时候，还是非常的具有前瞻性的。 对对对，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资产的价格，是吧？在这十几年里，特别是固定资产的价格啊，上涨了有多少倍啊？所以说，如果当年看到这本书，并且按照他的这个指引去实践的话。 对，应该有很多人 已经实现财务自由了。 财务自由了，对对对。 可以再重复一下小春刚才的观点啊，就是说呢，我们的劳务性收入或者说我们的工资性收入只能占我们收入的一部分。 嗯、对 对, 对， 还有一部分收入是需要我们去购买资产。 对，更多的是要投资， 投资 通过钱来赚钱， 嗯、 会速度会比这个劳动赚钱更快。嗯， 那现在看来这些观点还适用啊。 对对对。就是在这本书与这本书配套的是有一个叫现金流游戏，在这个书中叫老鼠赛跑嘛。 嗯， 它就是通过这个买房收租带来现金流，然后再投资到这个股票啊、黄金呀、或者其他的这些金融资产上，积少成多，然后不断的再去购买资产，带来更多的现金流。我觉得就是很好的把这个理财这个两个字解释得非常通透。 对，当然我想这些书呢讲述的呢只是一些基本的投资原则，不是说啊告诉大家现在或者说任何时候看都要马上下手，经济也有它大的这个周期啊、 嗯、 在周期里面也有一些小周期啊，有一些高点和低点啊，只不过呢就是说这种方法是这种意识是大家应该 有的，它相当于是一个比较基础的这种投资的理念、 嗯、好，那说到这个职场人应该看什么样的书来提高自己的财商，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是准备了很多啊书名啊，算是给大家拉了一个书单啊。 嗯， 我们接着请两位来介绍，也结合不同阶段的职场人士啊，有针对性的为大家来推荐。 我们接着小春刚才推荐的《富爸爸穷爸爸》，里面有一些涉及到一个投资性资产。说到投资性资产的话，我们就需要展开什么是投资性资产。其实从18年前也好，从我开始接触这个领域15、6年前开始也好。我们中国大众的理解可能是股票，80%-90%都在是股票投资、 嗯、 但慢慢的往后的话，我们中国一些金融工具也开始起来，有基金啊，有风投啊，期权啊，期货呀，当然有一些比如说期权期货可能跟政策跟那个金融政策又挂钩。所以说接着那个穷爸爸 富爸爸穷爸爸的话题，我们推荐一本书叫《蓝筹孩子》， 嗯， 这本书也是中信出版社出的，刚刚出了两三个月的时间。这个书的根源是美国的一个13岁的孩子爸爸，发现即使在美国的教育里，对青少年也没有这种财商和金融基础知识的通识教育，所以呢，他是本来是给儿子写的。每一个金融产品做一个基础的介绍，一页一页一页，然后当他写到100多页的时候，他说可以做一本书，邀请了他17、18岁的一个侄子去画了漫画。 嗯， 所以说这个书呢，我们当时的定位一个是青少年财商启蒙，一个是对金融小白、对职场小白来说，它是一个投资产品的最通识的金融通识教育读本。 哦， 对， 相当于一个目录是吧？ 对。 有这个意识了，那怎么去进行挑选？ 对， 这里面有一个说明式的介绍， 对，就是对每一类产品有一个基础的认知，什么是储蓄啊，什么是复利啊，什么是债务啊，什么是风投，其实 VC、尤其是创业，就职场创业的小伙伴们应该比较敏感的 VC 啊，包括 PE 啊，就这些术语类的、我觉得是一本书是最基础的一个通识教育，也是放在前面推荐。 瞬间觉得自己高大上了，尽管挣的还很少， 对， 相当于一个金融的科普读物了。 对， 这样会图文并茂的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些基本的金融的概念。 其实我们也知道，有些听众朋友哈、手里是拥有公司给予的这个期权的，或者是股票的，但是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他们只是知道公司要给他们啊这样的一些股票啊，分阶段的可以去出售。但是具体再往深了说，他们就不是很清楚了啊。这个他们还是把它当成一个入职的时候对方给他开出的薪金的条件，哎，至于怎么去理解，他们就不是很明白了。 对 啊，我觉得你刚才说到的这本书呢，倒是可以给他们做一些扫盲啊。 对对对对， 这本书叫《篮球孩子》啊。 对，其实也是给这些职场小白们和一些初为就是爸爸妈妈们，对，推荐的一本书。 好，其实我们现在说到的还都是在比较基础的这个阶段哈、可能这样的一个人群也是比较大的一个人群。还有哪些书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小春？ 哦，提到这个孩子的书，我顺便说一下这个小狗钱钱。 小狗钱钱。 对，这本书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富爸爸穷爸爸的他的这个中国这边的负责人可能认为他是一个童话版的富爸爸穷爸爸一说、对，就是他也故事性比较强，但是比较适合这个6到12岁左右的孩子或者亲子共读。对，他通过这个主人公啊，他是一个小女孩，12岁嘛，他遇到了一只小狗，这个小狗不平常，是一个理财高手。对，在这个过程当中教给他很多最基本的这个理财的这些概念啊，技巧啊。这本书一共是2册嘛，还有个第二册，我觉得要是读的话最好是2册一起来读，因为他在第一册里主要讲的是如何认识金钱以及如何驾驭金钱，但是第二册的话可能重点要讲的是这个品格，就是说他有一个甜甜圈理论，这个是很有意思。他说这个金钱就好比甜甜圈的这个外边的一个圆圈，这个是比较明确的，但是这个甜甜圈中间一定是要有一个这样的圆孔， 空心的。 对，这个圆孔其实就是象征着品格，如果人没有一个好的品格，那么就不能成为这个甜甜圈嘛，对吧。品格和就是对金钱这个处理啊，和对金钱的关系，这是很重要的。是这样一本书，就是比较可读性比较强。它这些理念包括甚至在里边就是如何成长，如何把你的兴趣爱好变成你最好的收入来源，就是这些关于、 这个很有意思啊、 对这个成长呀，关于成长诚信这些方面，无论是对大人还是对孩子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教育啊，有很好的启发吧。 刚才您谈到了就是把兴趣爱好变成收入的一个来源哈。 对， 现在有很多这个斜杠中青年哈。他的这个书里面谈到这块是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呢？ 对，他其实就是在这是一个童话故事嘛，他就说这个主人公叫西亚，这个小女孩就是她很喜欢狗。首先就是他救了这只小狗嘛，要成为，但是他每天要去遛这个小狗，他也非常就是享受跟小狗相处的过程。邻居家的这个也有狗，但是没有时间来就是照看这个狗嘛，他就说我可以帮你遛狗呀， 挣 了一些 遛狗的 对零钱呀，零花钱，然后怎样把这个就是收费呀，怎么来计算这个，他交给小狗哪些技巧呀，还可以额外再收多少钱，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对于邻居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嘛，因为没有人以前没有人帮他们来照顾这个狗，现在这狗通过他的这个遛狗还帮助他养成了很多好习惯。 好， 对， 职业遛狗， 对，这是他赚的第一桶金。然后他赚到了这个钱之后呢，就是刚才其实跟徐志讲的一样，要拿出来一半，可能是作为储蓄啊，或者拿出来多少放到他的梦想储存罐里，放到他的这个梦想的相册里，就说为他将来的这个期望要实现的目标来做储备。比如他想要有一个笔记本，想要就有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想要去美国有一次旅行啊，或者游学这样的，他最后都是通过自己来攒钱实现了。 哎呀，小春这么一说，我觉得就是现在很多月光族，应该看一下这本书，对吧？ 对对对， 月光首先是没有这个理财的意识嘛，还有呢就是自己的这个消费意识哈、也不太贴合于自己的这个收入实际，对吧？ 对对。 所以你刚才谈到这个有计划性的安排自己的这个支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对，西亚的爸爸妈妈其实都是所谓的高知，或者说这个收入还不错的中产阶层，但是他们家之前其实是就陷入了这种金钱或者债务危机，买了大房子，每个月要还贷，突然那个银行的这个利率啊，因为经济的变化有调整嘛，然后他父亲公司又出现了一些额外的风险事件嘛，就是收入这方面有所减少，就还不起贷，可能第二天银行就要把房子收回去了，就面临着这些问题。然后小狗钱钱都帮助他通过这个正确的理财方法，然后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是挺不错的一个 是。 从当中可以看到我们其实就是生活当中可能会面对的一些事件，都会有一些就是体现或者影射。 还真别说，现在呢有不少这上班族，他们是背负着房贷，但是依然控制不住自己的这个消费的每个月也都是接近于月光 对。 到处都是， 到处都是。 对，就一个话题啊，就是小朋友们、小女孩的话题，尤其刚刚初入职场的，你月薪3000的时候，然后很多小女孩月薪3000，她要买一个 LV， 是否在月薪3000的时候买一个10000块钱的 LV？我是说，就是这一类的， 大家的消费观呀， 消费观啊，理财观啊。我觉得在这些理财启蒙书里，其实都有一些影射。大家包括也是，比如说，咱们每个月挣10000块钱，但是你要买房的时候，你要不要计划一下你的月供多少钱能买得了这个房子？前面推荐的这一类启蒙书里，大家通过读书啊，通过这些理念，也都可以自己做出一些判断。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即将进入的是这一节的广告啊，下半段呢，我们要请二位啊，接着为大家来推荐一些高阶一点的哈，或者说中阶一点的，适合职场人提高财商的书籍，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职场帮帮团，稍后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我是演员李光洁，为你朗读杨庆祥的《春夜独饮不醉》。明月离得远，明天更在明月外。当我一口饮下萧条的春夜，有多少人 独自走过，多少花独自开放。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8摄氏度，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总的来看，今天的高温天气对交通出行不太有利，因高温引发的故障增多，请听众朋友注意防范。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周五好读书。周五读好书，这是我们节目在每周五的一句口号哈。我们希望职场人把读书这样一个好习惯呢进行到底，就像我们的片花里所说的哈，阅读是职场人最好的旅伴。这个旅伴可以在你心情落寞的时候，在你找不到前途方向的时候啊，给予你莫大的支持。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呢，是一方面呢是为大家啊推荐很多适合职场人提高财商的书，另外一方面呢希望通过这样一些书呢给大家啊树立一个正确的消费和投资理财的观念。我们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来自金石财策出版物的总监王小春。小春你好。 哎，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来自中信出版墨菲分社的总编许志。许志你好。 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本书啊，名字就非常的吸引人，叫30年后你拿什么养活自己。哎，看到这个名字就会隐隐的有一种中年危机。 对吧，焦虑吗？ 焦虑现在很流行是吧，在大城市贩卖焦虑。但这本书好像有不同的意义是吧？ 对，这本书是广西科技出版社可能在2010到12年左右出的一个系列书。它的第一本书就是三十年后你拿什么养活自己。之所以拿这本书来推荐，我一直也是在说这是一本在理财图书市场上的一个里程碑的意义。因为当时整个做理财书籍基本上99%毫不夸张都是股票 啊， 都是炒股。 嗯， 大家的认知还是理财就是炒股。 你说的对，现在去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去看的话也是这一类的书。 对 对多，而且这一类书吧有一特点，就是它的封面都是红的。 嗯，对对对， 所以特别吸引人眼球，你知道吗？它不像那种历史书啊，人物传记啊， 要避讳绿色， 对吧？那就各种颜色都有，而且呢，一般以素色为主啊。但这一部全是红。 对，所以说在这些99%的炒股书籍里，当时推出的这一本，后来是一个系列，是确实在理财领域和图书市场都有一个里程碑的意义。 嗯， 因为这本书就是对，也是刚才我们在 之前讲了一些启蒙书之后，大家有了赚钱的能力，有了第一桶金，如何让你的钱生钱，在钱生钱的过程中如何规避一些风险，比如说你买股票下跌的风险，或者说家里主要收入者生病之类的，就可能涉及保险的这些，它是一个针对理财更全面的一些介绍和如何做、如何应对。对， 作者叫高德成。 对，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他是一个，就本身就是一名理财师，曾经在渣打银行顶级的这种银行私人银行部门做这个理财这个工作。这本书应该是他就是把他的在财富管理当中遇到的客户呀，包括他自己的这些亲身的经验呀、实践呀，一部精华凝聚在一起。所以这个对整个就是谈理财的话和会比较全面一些嘛。 这里面应该会有很多人物画像，对吧？ 对对对，是这样的。 所以就是不同阶段的人他在看的时候也会相应的哈、对号入座。 对，找到就是自己的家庭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说不管你是单身家庭啊、就是二人世界啊，或者说三口之家、空巢家庭，你在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里面都会有一些案例引射、 对， 大家可以做参考。 其实啊，就是看书呢得综合来看啊，也就是说你当你喜欢上某个领域的时候呢，你要把这些领域的一些大家的思想啊辩证统一的来看，结合刚才我们谈到的，你比如说这个穷爸爸富爸爸也好，这个小狗钱钱也好哈、综合来看的话，30年后我们拿什么养活自己呢？你现在是不是应该得出一个比较清晰的你的职业发展的路径来，以及刚才我们所谈到的这种理财规划的这个路径来啊？这样的话可能就会越来越清晰一些。 对，这个其实涉及到说理财跟投资的区别，就是理财是要跟我们的生活人生相结合的，投资大家可能关注的是怎么来赚钱，怎么赚更多的钱，理财的话可能更要问你赚了这么多的钱要怎么来安排，怎么来实现自己的生活目标啊，财务目标，甚至你的梦想。对，所以可能谈到理财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要以人为本嘛。 这本书对于有那么一些基础了解的朋友来阅读，至少就是谈到一个概念，一个专有名词，大家不会去搜索一下它是什么意思了哈。 比较相仿的另一个书可以是说比它可以就是再入门一点，叫零基础学理财。这个作者是北大的教授，叫王在全。对，这本书可以说是谈了理财的方方面面吧，它可以作为一种工具书查询来使用，就是里边涉及到很多，包括的就是比较全面，包括这个货币时间价值啊，家庭的财务分析诊断呀，现金规划，居住规划，教育金规划，保险安排，纳税筹划什么的。对，就是它是因为是中国人写的嘛，就更结合中国自己的这种国情，有一些可操作的这些落地的这种方法。 好，今天说到中文所写的，其实我们刚才说的大部分都是这个外版书哈。我在这里也推荐一本吧，这本书它可能时间也会早一点啊，作者是梁晓民教授。 是我的老师 啊。你的？ 对对对对对，是我们的经济学老师。对，也跟他有合作 是吧？ 对 对, 对， 给您上过课是吧？ 对。 那您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了吧？ 您说吧。 经济学是什么？ 对 啊，其实这本书啊，它畅销了很多年，而且呢，它是把经济现象啊、经济规律、经济原理，用一种比较通俗的方式，向各行各业的读者啊，所这个诠释出来。啊，我觉得这是大家的这个大家的这个能耐啊，就是很复杂的事儿，很专业的事儿，它让你一下子就看明白。 对， 也是因为这本书出版之后，我发现。这个得跟许志切磋一下。我就发现市场上这类的书，而且是由中国人写的书，就渐渐的多了起来了。 对，一段时间就是经济学入门，因为是比如说牛奶可乐经济学 对 展开，对 对，这在他之后的， 在他之后。然后其实我跟梁教授有一本合作的书叫写给企业家的经济学。其实我之所以也是很欣喜的来说这个书，就是梁教授他写的，他的文风很通俗，不管是写给谁的，就大家也看得明白，而且都是身边的经济学。其实我觉得展开的话，就是你了解了经济规律，了解了需求供给，你就可能更容易理解这些理财啊、投资呀。我觉得这是一个基础，确实是一个学科的基础。 如果说职业生涯就像一场旅途，那么它将会是你最佳的旅伴。在你勇往直前的时候，它让你头脑清醒；在你陷入黑暗的时候，它会指引你寻找光亮。 阅读，做你最好的职场旅伴。 好，那接着请二位来推荐哈。 我们如果说以现在为时点，五年后、十年后、十五年后，再往后，每一个阶段你需要的钱的数量会不同，而且你赚取到的也不同。随着你已经学会了理财，或者说慢慢的开始理财，你整个的积累就可投资资产也会越来越多。那么我们会推荐一系列的，就是针对投资工具的，比如其实针对这些刚入职场的一些不能老说小白了，因为我们已经有意识了，初入职场挣的不是那么多的，我们推荐一个指数基金投资指南，银行螺丝钉丁大也是雪球大 V。之所以就是推荐这一类，因为是投资工具有很多，有股票啊、基金啊、期权、期货，刚才已经提到了，我们应该根据自己的资产数量和可投资资产数量来选适合你的不同的投资品种。比如刚才说的这本指数基金投资指南，是丁大教给小白们如何定投基金的，抵抗一些就股票这种大波动性资产的一些风险。 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推荐一些稍微专业一点的书了哈。 对，进阶。 但其实呢，通过这些书籍呢，我想说也可能更加深刻的明白我们所处的这个行业，或者说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它正在发生什么样的改变，以及在投资过程当中人性会呈现怎样复杂的一面。周金涛他号称是中国的这个周期大王哈。 周期天王。 周期天王哈。因为他在当年预测对了这个比如说美国的次贷危机啊等等一些重大的这个经济事件。所以呢，涛动周期论，这是我们下面要跟大家来介绍的。 对，其实就是当我们说做投资啊，做到这个一定的阶段，可能我们就要更多的关注我们周围的这个大的宏观的环境，甚至整个社会的这种环境，跟着趋势的话，我们才能够挣到更大的财富。 就是说我们自己工作的这个行业的话，也是跟刚才您谈到的这个周期是有关系的。为什么有些行业就不行了，有些行业就是大家都想进呢？其实也是跟经济发展的周期有关系。 对，有很大关系。周金涛呢，他其实是我们南开的这个师兄了，非常受到尊敬。他原来是中信建投的首席经济学家嘛，是中国康德拉基耶夫周期理论研究的开拓者。这本书应该是说主线条是以时间轴为线索，将周师兄他的重要的报告呀、研究成果呀编撰成册的，不是说他本人写了就是全部的书稿，应该是写到了一部分吧，去世之后呢，然后那个又经过了一些整理。但是他当中是把这个经济周期的研究呀和结构主义为核心的这种独特的逻辑框架还有思维体系是全面完整的收录在这本书里。周师兄他有一句很好的判断，他说人生其实就是一次康波。那么在这个经济啊、技术啊或者社会系统以及这个社会制度综合起来就形成了这种周期。康波是研究长周期的，就是在周期当中我们可能分了几种嘛，就是最短的周期可能由这个存货的这个导致的，可能大概也就三五年的这种状况。 这指的是库存的周期。 对，库存周期。然后还有这种朱格拉周期，就是平均下来大概在九年左右嘛。所谓的金融的周期，怎么等得到这个资产，可能就是房产这一类的，就属于稍微长的周期，大概是在18年。那么康波周期的话，我们会说 一个甲子是60年。 对，一个甲子60年。所以他有这样判断，说人生就是一次康波。那么他认为在这个大的周期系统面前呢，就是说宏观的这些指标的小的变化其实是不值得一提的，就说我们要用这种系统的思维 理解这些细节的变化吗？嗯，对。 其实看完他的一些观点的话呢，嗯，就是我们会对于自己的职业啊，且不说投资了啊， 对， 会对于我们自己的职业生涯， 嗯， 会有更加战略性的一个认识和思考。 对， 因为大家的人均期望寿命和实际寿命现在都提高了嘛，哈，都是七十多岁了。 对对对。 所以说，基本上能够哈，跨越一个甲子一个60年，也就是他所谈到的这个康波周期。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一生的这种起起伏伏哈，其实和大的这个社会经济的这种，比如说他所谈到四个节点啊，是有关系的。 嗯， 有这个比如说生产起步期啊， 嗯， 有这种繁荣期啊，嗯，有这个衰退期，有这个萧条期， 嗯， 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行业啊，30年河东，30年河西，是吧？ 对， 今天你吃肉，明天他吃糠，就会相对来说， 对，就是， 心态就会平和一点。 对，就是经济周期其实在更基本的层面上决定了人生的这个财富命运， 嗯， 可以这么说， 生命周期。 嗯， 是， 也跟人的生命周期是基本上吻合的阶段。 哎，所以就是许志的意思是，你的周期要至少强于刚才所说的这个时间段，是吧？ 对， 嗯，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在重要的时间点赶上趟儿。 嗯，就说周期总是存在的，你在这个繁荣的时候也不要过度的这个亢奋，那么到了这个低谷萧条的时候也不要过于悲观。 不管是职场人啊，去谋划自己的职业生涯，还是说去培养自己的财商，我们都还应该去看一些和宏观有关的书啊，不管是这个宏观经济方面的，还是国际政治格局方面的，这个有益于提升自己的， 对，相互是有影响的，对，千丝万缕的联系。 嗯，好，我们继续请两位为大家来荐书啊，这是一次非常有意思的碰撞啊，我们荐了很多的书，大家不一定都看啊，这个是肯定知道的啊，叫什么来着？说买书如山倒，是吧？看书如抽丝，但是只要有一些观点对大家有用，我觉得啊，我们也就非常的高兴了。 额外的说一句，从我们做书的角度的话，一本书一两百页，200多页，我一直的理念就是，这200多页里可能有那么3-5句，对大家的人生，对大家的职场，对大家的生命周期，有那么一些小积极的影响，我觉得这是一本成功的书。 下面我要介绍的这几本书都是世界公认的非常经典的书，因为这些作者都是大家，格雷厄姆、彼得林奇、史蒂夫尼森。格雷姆写的一本书叫《聪明的投资者》，彼得林奇写的是《彼得林奇的成功投资》，战胜华尔街，还有日本蜡烛图技术，这是史蒂夫尼森的。嗯，我们请二位简单来介绍一下这三本书。 对，其实这三本书虽然都是说这个讲投资的，他们其实是不同视角的， 嗯， 就是格雷厄姆的《聪明投资者》，他是价值投资的这个就是 巴菲特的老师 创始人，对对对，嗯，价值投资。而那个彼得林奇他可能更多偏重于叫成长投资，日本蜡烛图技术这本就可以说是技术分析非常棒的一本书了， 嗯， 这些都是比较经典，就是很多年畅销不衰的书，就大家对于股票市场啊，对于这个证券投资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比较细致的阅读一下他们不同的风格，嗯，那么这个说到价值投资，其实我比较推荐的是一本叫投资最重要的事， 嗯， 他是作者是叫霍华德·马克思，是橡树资本的董事长。这本书应该是近年来就是比较畅销的一本书，也是巴菲特非常推崇的一本书。就是巴菲特说，我会第一时间打开邮箱阅读的邮件，就是来自霍华德·马克思的备忘录。对，这本书基本上是根据他的备忘录一个整理，然后巴菲特认为它是一本难得一见的有用的书。那么就是在我们金石这边有资深的资产配置专家也说，有时读万卷书不如读烂一本书。 嗯， 这本书指的也是这本书，可以见到就是这本书在投资的 专业人士看来， 对，专业人士看来这本书是非常有价值的。对，他我感觉他当中比较就是重要的是对于这个风险和收益的理解，特别是风险，就说怎样理解风险、识别风险及控制风险，就是 对这方面的阐述是非常有洞见的，就是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深入的了解一下。他提出的一个比较好的观点是要买好资产，更要买到好价格。 刚才所谈到的这几本书哈，应该都是大家所写，也有大家所见。 我觉得感兴趣的职场投资者平时也可以搜索一些，比如说全美或者全球排名前十的这些投资大师们，然后找一些他们投资智慧，就一生投资智慧的这种总结啊，结晶性的这些著作，这些书来读。我们只是也是时间有限，我们是选了几本来做推荐。 正是像我们上半段所说啊，每个人他最终的这个收入来源应该是多元的。 对， 所以说你在职场打拼到一定阶段之后呢，一定要介入啊，这个不同领域的这个投资。所以说我们刚才所推荐的这些呢，也是适合大家在一定的阶段来阅读的。 如果说职业生涯就像一场旅途，那么它将会是你最佳的旅伴。在你勇往直前的时候，它让你头脑清醒；在你陷入黑暗的时候，它会指引你寻找光亮。 阅读，做你最好的职场旅伴。 那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呢，他可能会把自己的这个劳动所得呀，股票，这个公司发的股票啊等等所得呀，交给专业的人士来打理。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可能就需要来理解什么叫做财富管理。那这几年呢，我也发现和财富管理有关的书就多起来了。 理财和财富管理这两个概念在领域内的话，它的区分就可能理财的财富量级低于财富管理。财富管理所覆盖的比如有保险啊，有移民啊，有继承啊，甚至有遗产，领域更宽泛。所以说其实我们也在包括我做书的这个领域也是有小白理财，也有一些财富管理，就是专业理财。我们即使是小白或者说某一个阶段的理财的，我们也需要跟随一些专家的脚步交给他们，或者说我们自己也要学一些专业的知识来自己做自己的理财顾问。我想推荐的最想推荐的一本书也是小春作为第三作者的一本书，叫重新定义理财顾问。是从专业的角度专家的角度来解读的这本书，因为他是作者，我们请他做一些介绍。 好，有请小春。 好的好的，我觉得许志老师他在这个对于财富管理和理财这个理解是非常深刻和独到的，所以当时我们这本选题能够跟他就是达成合作也是非常高兴的。他戏称自己是在出版圈里的理财 卧底。 对，然后我跟他说那我就是在理财圈里的出版界的卧底了。 你们跨界是吧？ 是这样的，对，因为我之前也是在出版社工作嘛，后来对走到这个金融这个财务管理领域。这本书呢其实是从就是我作者团队包括我们那个第一作者刘干霄先生啊，还有这个第二作者李韵女士，就是我们都是在这个财富管理这个领域里有了多年的一个沉淀，特别是刘干霄先生，他应该说是中国最早的进入到理财顾问这个行业里，05年就开始做这个理财顾问了。从理财顾问的视角来看待这个财富管理啊，结合了就是国内外的一些观点呀，他更好的怎么说呢，结合自己的本土的实践，就是他做这些实务当中客户的遇到了哪些问题，市场是怎样的一个发展，所以都有一些积累。而这本书当中特别是我觉得第四章吧，我重点跟大家尤其是大家对这个财务管理的这个客户感兴趣的这一章当中，就是收录了我们最富实操性的这个家庭资产配置的模型。这个模型就是在公司在这个多年的实务当中指导了上万的投资者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客户进行家庭的这个财务的安排，并且帮助他们实现理财目标，所以是真的是经过了这个实践检验的，得到了就是客户的 非常高度的认可。大家按照这个模型来做的话，可能对于家庭自己家庭的这个安排就至少有一个逻辑框架了。但是确实是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通过这本书吧，可以更好的理解真正的专业的人士他的画像是什么样的，就是你要找理财顾问要找什么样的人啊。 今天的节目啊快结束了啊。一开始的时候我介绍的是怎么提高我们的情商和财商啊，我们说了很多这个和财商有关的书。那在最后我们要说说情商，为什么呢？因为挣钱只是我们生活的一方面，我们要有一种正确认识我们身边的人和事物的这种视角和态度啊。所以呢要请徐志来介绍今天节目要为大家推荐的最后一本书，它的书名就叫情商。但我想同叫情商的书是不是也挺多的，是不是有必要把这个作者带出来？ 之所以推荐这一本情商，是因为这本情商的作者是情商之父丹尼尔·格尔曼，谈及情商必推这一本。像香露刚才说的，无论你是生活中还是工作中，我们一直在讲情商其实比你的智商要重要。不仅仅是说我跟同事怎么相处，我跟领导怎么相处，体现在如果说专业术语的话，它是一个向下管理，一个向上管理。你用你的情商来管你的领导，然后给自己一条进阶路，一个职场规划，一个进阶规划。那么反映到生活中呢，也需要情商。我谈恋爱的时候怎么跟男朋友相处，或者说别人借了钱了我该怎么讨回来，怎么跟人家沟通能不伤情面的把钱要回来。不管是生活工作还是理财，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基础需要的一部分情商。 其实我觉得情商确实它是决定了一个人的就是心智模式，人是有情绪的，那么意识到了之后你才能对它进行管理嘛。那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同时能够体会到就同理心，体会到别人的情绪，然后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更好的跟管理他人的情绪，这就是更高层次的这个情商了。而且我觉得情商重要在于它是一种感知幸福的能力。就是我们说它跟理财很相关，就是说当我如果不知道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我想要的人生的时候，我们就长期处在焦虑当中，然后你也不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那你就很难说我通过什么手段去实现我的人生目标，那没有这种幸福感知的能力就很难实现嘛。它其实我觉得财商理解可以理解为就是说是用有限的资源来获得最大的幸福感，这其实是一种财商的能力。所以我觉得情商在这方面 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会纠偏啊，会让你回到一个正确的，让你自己最舒适，别人 也 舒适的这么一个位置上来哈。 对对对。 好，我们人其实在很多方面呢都要处理和方方面面的关系。那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些节目能够给各位朋友找到一个自己梳理自己怎么处理和周边的关系的思路。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两位嘉宾今天的光临，谢谢。 谢 谢，谢 谢香露。 接下来是北广购物，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致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